第123章落地成盒。 关完禁闭，被放出来的众人在监考官的带领下原路返回了。没走多远，余文就怂了，因为沿途的树林里面全是坟墓。 你们好惨，住到这里不瘆得慌吗？ 余文问。不，154说的淡定，92刚张开嘴又默默闭上。过了一会儿，92牙疼似的说， 监考官无所畏惧。 他们终于从绵延不绝的山林墓地里走出来，看到了缓坡下的城镇。 顺着缓坡下去，这个城镇就是考场，我们只能送到这里了。 检测到考生油货回到考场，请监考官离开。 树林旁边支着根电线杆，杆子上的广播沙沙的响着。 行了，我们先走一步。 监考官们打了声招呼，转头离开。154走了一段路，又忽然回望过来，冲油货和秦秋眨了眨眼。 什么情况？ 楚月注意到了这个小动作，小声问油货。 就是告诉我们一声，我们被屏蔽了。 154说，系统一定会检测油货他们是否入场，所以屏蔽只能在进入考场之后才开。刚刚这个小动作就是他们之间的约定，眼睛眨一下代表屏蔽已开，你们自由了。 屏蔽？ 楚月一惊。 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？ 对。秦秋看向四周说，能感觉到变化吗？他们这种常年累月生活在监控之中的人，稍有变动都能察觉出来。空气中那种无所不在的监控感确实消失了。楚月说， 能感觉到。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？ 什么？ 感觉自己像一个吃太多撑得肚皮溜圆的人，这会儿突然松开了皮带，太舒服了。你们怎么做到的？ 你说呢？秦秋笑说，有人帮忙。楚月往身后看去，监考官们已经不见踪影，只剩林子尽头一红白雾。 是154。 这事要解释起来有的说，好在楚月很聪明，从结果逆推能猜个大概。至于具体的那些，也没必要在路上问明白。顺着缓坡下去是一条车道，道边竖着一块巨大的黑色标牌，上面刷着白字，布兰登镇200米。 哎，这是咱们之前看过的牌子吗？ 余文咕哝说。余文他们去监考处的时候也见过这样一个标牌。 是这个吗？不是吧？ 舒雪盯着牌子说。油货也觉得不太像。 但路是同一条啊，我记得这个弯道旁边那棵杉树被雷劈过，你看那块黑漆漆的。 舒雪指着一棵半边焦枯的树。舒雪经常在考场中穿梭，到一个地方总会下意识找个标识性的东西，以免找错地方。油货又盯着那个标牌看了一会儿，在油货抬手摸耳钉的时候，他终于明白怪在哪儿了。 标牌换地方了，从左边换到了右边。 所以他抬手的瞬间才会感到景色说不出的别扭。不只是标牌，整条路都换了方向，就好像有人把这片景色做了一次镜面翻转。往左拐的路变成了往右拐，左边的杉树站在了右边，每一样东西都翻到了另一侧，像是轴对称的复制粘贴。他们一脸古怪地穿过弯道，看到了熟悉的景色。雪莉家的小楼站在路边，篮球场站在他对面，两者之间夹着一条长直的街道，把他们正在走的这条路打横截断。街道一头隐约可以看见海岸线， 另一头隐没在白雾里。街道广播沙沙作响，又出现了系统的声音。 现在是11:55，距离第二阶段考试正式开始还有5分钟，请所有考生做好最后准备，从庇护所里出来。 庇护所？游霍四下看了一圈，唯一能称得上庇护所的只有雪莉家，一栋一家三口全死完了的小楼。其他考场考生们纷纷停下手里的事，他们茫然几秒后反应过来，背上背包小心翼翼地拉开大门。外面依然是孤零零的街道，孤零零的篮球架，景色没有丝毫变化。 布兰登镇是一座美丽安宁的海边小镇，共有镇民5万人，他们一直过着快乐安逸的生活。但是这几年，布兰登小镇渐渐变得古怪起来。起初是有人突然失踪，报了警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镇民们安慰着失踪者可怜的家人，心里有一点慌，却并不影响正常生活。后来报警的人和警察都失踪了，大家才意识到了事情有一点糟糕。不过这种糟糕日子没有持续很久，很快那些失踪的人们又陆陆续续重新出现，说自己不小心在山里迷路了，或是有些抑郁出门散心了，没跟人说。布兰登镇的镇民热情淳朴，相信了这些话，很快把那些失踪的事件抛到了脑后。直到某一天，他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。 不愧是联合考试，题目都这么长。 系统还在滔滔不绝，系统这次转了性，竟然要把背景解释清楚。 那些失踪过又回来的镇民开始频繁地闹出笑话，左右不分，开车拐错方向，甚至走错回家的路。再后来其他人发现他们之中的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，拿放东西总是跟以前相反。 游霍忽然想起雪莉父母的日记里曾经写过一段，说他们的墙纸和矮柜都是热心的邻居帮忙弄的，可惜柜门装反了，墙纸也是。 镇民们终于意识到失踪的人根本没有回来，回来的已经不是原本那个了，而是怪物。他们把这种怪物叫做镜像人。从此整个布兰登陷入了噩梦之中，因为镜像人总是极度饥饿，但力气速度都远高于正常人。只有两种办法可以缓解他们的饥饿，把活人投进镜子，或者喝他们的血。镇民们不甘等死，开始反抗，他们制作了专门捕杀镜像人的弩箭，就藏在了镇子各个角落，三箭命中可以杀死一个镜像人。镜像人也不甘示弱，他们在不断壮大队伍。一个吃饱的镜像人每隔3天可以利用镜子制造一个同类。小镇四处分布有若干面神奇的落地镜，每面落地镜每天最多可以吞下5个活人，50箭可以击碎一面镜子。 老于捂着头说，等下我有点晕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我感觉就是一大坨锯子强行怼过来。 吴丽说， 别的不用管，就记两个数字，5和3。 于文差点也想捂着头， 这俩数字放一起我就头晕。 吴丽不解， 为什么呀？因为全国学子的大礼包啊，5年高考3年模拟。 吴丽无言以对， 那你就照这个记吧。哦， 于文掰着手指头咕哝着， 一面镜子一天吃5人，50根箭毁一面镜子，然后3根箭弄死一个镜面人，镜子人每隔3天怀次孕。 老于听了他儿子的话头更疼了， 我可能老年痴呆要提前了，还是很晕。 拿出你平时买东西算账的劲儿来。 他们还算好，至少人多，还有说话和商量的余地。其他考场的考生们白眼都要翻上天了， 好在几场考试下来，他们都有了经验，早早开了手机录音，把题目内容都录了下来，以免没听清。到这儿，系统还没放过他们，仍然在逼逼。秦九忽然低头说， 回头有机会我要去查查耳朵。受伤了？ 不是，我只是忽然意识到系统的声音跟你有点像，以前却一点没发现。 我声音这样？ 其实音色真的很像，应该有最初模拟的成分在里面，但加上语气和语调，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。一个非常好听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逗他说话，另一个让人想炸了他。秦九很快就后悔了，因为考官 A 先生听完他说的话，决定当个冷傲的哑巴。 温馨提示：没有弩箭的镇民手无缚鸡之力，所以他们害怕落单，总会群体行动，但太多人也不安全，十人以上包含十人聚在一起，就像一只刚出炉的烤鸡，会把500米以内所有镜面人给吸引过来，请务必小心。 所以我们要扮演镇民？秦鸠从这话里听出了意思，游惑连嗯都不嗯了，只是点头。系统终于介绍完了长到令人窒息的题目，开始宣布考试方式。果不其然，系统说， 本阶段考试为参与式答题，所有考生在进入布兰登镇后默认为普通镇民。截止目前为止，整个布兰登镇的普通镇民还剩2019人，镜像人有1022人。 联合考场所有考生听到这两个数字都皱起了眉头，这是加上他们之后的数据，也就是说，当他们进入布兰登镇的时候，每碰到三个人就有可能存在两个镜面人，这是吓唬谁呢？ 考场上发生的每一次捕猎行为都会导致分数的加减，做出符合自身身份的行为就会加分，反之减分。例如考生甲作为普通镇民的时候，杀死一个镜面人加三分，误杀一个普通镇民减三分，摧毁一面镜子加十分，弄坏一件武器减五分。 游惑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用词，作为普通镇民的时候，这说明什么？难道考生还有作为镜面人的时候？游惑拱了秦鸠手肘一下，张口正要说话，但想起声音这回事，又在秦鸠眼皮子底下把嘴闭上了。001秦鸠先生非常绝望，怎么才能让他这位 A 先生屈尊出声呢？不过游惑没出声，其他人却议论起来。 哎，不是，等等，他们一会儿进镇子手里肯定是没有武器的，要是运气背一点，正脸撞上了一大波镜面人怎么办？这太没道理了吧，这是联合考场还是联合坟场啊？ 整个联合考场上发出这种抱怨的人不止他一个，系统就像在解答似的又补了一句， 没有武器的镇民可以尝试跑向最近的庇护所，布兰登小镇沿海地带一共有10栋庇护所，请记住你身后这栋小楼的模样，因为庇护所和它长得是一模一样，躲进庇护所的考生可以不被袭击，最长躲藏时间为2小时，每间庇护所最多可以藏2位考生，不是所有考生都有进入庇护所的权利，全场考生按分数排名，即使分数排名前50%的考生有随时前往庇护所的权利，后50%的考生不能进入庇护所。进场分数按照第一阶段的成绩来计算。 宇文他们脸都白了，因为他们上一轮专注搞事，正确答案没写几个，错误答案倒是写满了，还漏做一题。紧接着各个考生都听到了自己的分数和排名，广播切为单线，毫无感情地说， 考生游惑，第一阶段累积成绩排名为99%，暂时无权进入庇护所，再接再厉。 报完分数后， 所有人的手背上都出现了一行纹身式的字，把这个耻辱的成绩印在了上面。于文搓了两下说， 擦不掉。 杨叔说， 可能之后其实分数和排名都会显示在这里吧。 他们八个都是一样。终于在轮番打击过后，系统说， 道路尽头就是布兰登镇主城区，第一阶段考场将在5分钟后消失，祝你们好运。 身后滚滚白雾开始吞没雪莉家的小楼，游惑抓了秦鸠一下，大步流星地往道路尽头走去。布兰登镇终于露出全貌，和他们之前俯瞰的模样不同，没有红红白白的屋顶，也没有繁盛的花草，只有空无一人的街道和灰败的小楼。这里是阴天，街灯10个破了8个，接触不良的闪烁着。小镇就像某个世纪的伦敦，房子上半截都淹没在灰蒙蒙的雾里，能见度不算高，保不齐哪里就会突然冲出一个人来。不过整个镇子都异常安静，安静的就像一座死城。 哎，那么多镇民和镜面人呢？都藏起来了吧？谁会在大街上大摇大摆的走啊？我们好像就是。 秦鸠嘘了一下，仔细听着，不远处似乎有脚步声在雾气里荡着回声。这时候赶上街的也只有刚冲进来的考生了。对方意识到了自己动静很大，脚步声很快就压了下去，周围又恢复了安静，让人有点不安。先找武器。秦鸠压低声音，题目里说了，镇民们制作了专门杀镜面人的弩箭，藏在镇子各个角落。既然是排名99%的差等生，就要有放弃庇护所准备硬刚的自觉，首先就需要一件武器。游惑已经盯上了一处地方，那是一家小型影院，元宝似的，巨大的灯牌脱落褪色，落满了灰尘，也不知道倒闭了多久。门口的石雕人像倒在地上，把门挡了大半，旁边的窗玻璃碎得一地，边缘还有不知哪年留下的血迹。游惑打了个手势，轻声朝窗户走去。余文看着那个建筑，感觉这地方空间大，东西多，人估计也有不少。他突然感觉自己在玩真人吃鸡，他哥带头跳了机场，余文马上就有落地成盒成就了。